一罐可乐，突然间消失自 觉。高登文学网络创作。 我就係拍完太河啦，咁今年呢就咁啱咁好彩啦，有本书出啦，咁就叫后香港小男人网上日记。 真係师打嚟嘅今次， 咁都话游戏上嚟嘅。 大家好。 游戏你嘅新、Hello. 你嘅新作系咩呢？可唔可以讲嚟听下？ 我嘅新作系七年后我再遇上雨伞的主人，系一个纯情爱情故事。 另一位嘉宾呢就系喺呢一个高登港股台上面呢写鬼故事都好出名嘅。就系容才卿。 Hello, 大家好。接通了来自阴间电话，临尾嗰两个礼拜我系讲到我翻屋企都要写，因为我份工太得闲啦，一得闲多嘢谂，系啦，咁样多嘢谂就成日写嘅。 其实你全名系咪张神了不起定系张神啊？ 应该系张神括弧多多了多多不起括弧。 你全啊？ 源于就系嗰时我真系行年宵嘅自己。咁行年宵嗰时咧，我无端端见到我年宵长方形咁几个入口咁样啦。我同隔篱个 friend 讲啦，喂，如果封咗佢，条友揸住把日本刀。 另一个唔使讲啦，夫子玉出啦。既然有张神嘅话，当然有佢拍档喺度，就系蒋薇啊。 Hello， 你好， 系啦，万丈兄就系孔明啊。 系好明兄， 你好，大家好， 主宰晒成个世界， 系啦，冇错， 男神啊嘛， 男神系啦， 系， 但系而家个名唔系男神啦，因为 稍微 个名咧稍微改一改咗，叫做南骨子， 系 ，hello， 前上帝系嘛， 前四样系为咗游戏嘅啫嘛， 哇，OK 噶，我做得呢个网络文学版，我 系 接受到新嘢嘅，即系我觉得， 系，去广播台啦，咁你会个九万几个故仔？ 睇晒噶，睇晒噶， 我老板嗰样 嘢。咁我哋咧而家咧好欢迎咧，今年咧摆咁多资源去到推广网络文化嘅一个咁有心嘅后生仔， 封老总 嘅一个年轻人啊，封老总就二代啦，嚟紧啦，系啦 ，Chris 帮阿王。 网台大典专题节目，网络小说系列，拍完太河，游戏容才、张神、蒋薇、孔明、蓝骨子。Chris， 系嚟到第三节嘅街坊 TX 啦。 咁啊，似去翻我哋嘅尾啦，咁我哋去翻我哋嘅本题，我哋要去 prediction 大组国际，咁大部分即系唔估太过大部分啦，咁啊大概会喐嘅人会系边啲啦，真嘅 leader 新嘅队长系边个啦，新嘅 ace 每个 team 嘅新 ace 系边个啦，先由 Raymond 你估啊， 哇，你叫我估 team K 我真系。哇，好难估啊 ！Team K，Team K 走咗好多个喎。 Team K 走得太多啦， 太多系 Team A 先啦。Team A 嘅话，嗱，我个人谂法啦吓，高桥南就唔知会应该就唔会走嘅。你点样不动如山到咁，你点样喐佢去第二个 team 啫？我真系谂紧。 高桥南呢啲 team 就唔会喐，究竟佢会唔会继续上去到其他地境界咧， 佢可以搵到几耐咧？ 大咧，之前呢啲就唔系咁简单估到嘅问题啦。但系究竟 A、K、B 呢三个添，我哋先估呢三，先贴呢三个添。A、K、B 新嘅 leader， 呢三个添依家都系廿个人。 唔系 咁嗱，其实 先咁样讲啦，大家都会知道 Team A 嘅 leader 依家系 华山啦 ，Team K 系大岛优子啦，走啦 ，Team B 系梅田啦，大岛优子走，即系 Team K 个 leader 直情已经系 圆空咗啦。 但系 Team K 其实系真系可以上到 top 嘅，目前啊 系边系得一个， 得一个，嗰、那个咧仲系兼任嘅 Team S 嘅。重整朱尼奈 系得朱尼奈，但系问题就系朱尼奈因为系兼任生，唔可以喺被兼任嘅地方担任角色，唔可以担任。 唔系话唔得嘅，只不过系 勉强。 你话要佢做队长真系 好大问题。 点好系啊？好问题好大嘅，点样做啫？ 诶，仲有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会唔会喺其他 team 扯人过去？ 應該就 會唔會由其他 team 搭個人過去喺嗰個 team 度做，即係喺個 team A 度抽人過去，喺個 team B 度抽人過去，因為祖國啊嘛。 其實我都有諗過咧一樣嘢，如果夾硬將 team A 嗰度叫走道邊麻友會點？大家都知㗎啦 ，Team K 係流汗最多嘅， 流汗最多係大家係見到嘅，由成立到依家都係一直都係話， 又係跳舞跳得好， 跳舞跳得好勁嘅 一個 team。咁 Mario 去咗 Team K， 究竟佢支唔支持到呢？ 一個問題啦。第二個問題係，如果為咗湊個人氣嘅話，得嘅，但係啱唔啱佢 咧？唔係，係個 team 嘅類型啱佢。因為始終 Mario 眾所周知係偶像派， 偶像派正統嘅偶像派嚟嘅， 正統偶像派雖然而家崩咗啦呢個角色，但係始終佢都係一個少女角色。佢跳得最勁嗰首歌，以我所知都係得《殘念少女》係跳得好近嘅，但係其他歌你數到 Mario 嘅歌，通常都係可愛系。 其實講真嗰句，而家係諗緊成個 Team K。會唔會轉？會唔會因為調咗某啲人而成個 team 嘅嗰個 形象 完全係反曬？ 可能會有呢個可能，因為嗱，如果喺現在嘅 team K 而睇，我骨頭個人認為可以成為到 leader 嘅人咧，得十三姨嘅啫，其他啲嘢。咁其他啲嘢咧路線咧？就係、是、搞激路線嚟嘅， 所以佢 咁我就驚，如果其他呢一去咗呢個路線嘅話，佢做咗 leader， 佢呢個路線會唔會將 Team K 個路線成為咗係搞笑路線呢？ 咁又佢本身都係 Team B 嘅， 由體育系變成綜藝呢？如果係嘅話， 咁 Team K 成條路線就改曬噶咯。 係啊，咁 嗰陣時就。 乜 嘢都有可能，嗰陣時就乜都可能， 都可能。 就算係唔識跳舞嘅麻悠悠， 都可以 去到 Team K 喎。 麻悠都可以嘅，因為麻悠而家其實都開始向緊綜藝發展緊。 係， 麻悠而家都開始搞緊劇。你要諗翻起麻悠之前喺大運動會，佢已經搞過好幾個劇。 好。话真系完全真系， 红帽巴搞 gap， 直情系另一个人嚟，我系嗰阵时觉得呢、這个系咪叫做道边麻友嚟噶？ 送到 Kenny，送到 Kenny， 系啊，黐噶，完全系，我系完全真系嗰阵时 系啦。啊，麻如而家其实都好努力地改紧自己嘅风格。咁第二个问题嚟啦，麻如嗱大岛优子离开咗 AKB， 即系大而家 AKB 上边。冇咗一個 ace， 每一個 team 都要一個 ace。A 就係橫山由依、高橋藍。 唔係 ，A 係邊個 ？A 其實 而家 A 係 Mario。 A 就係 Mario。 A 係 Mario， 再唔係就橫山由依。K 就大島優子， 同埋 兼 任嗰、那個。 兼任嗰、那個。B 就係、是Yuki 柏木由紀，同埋。入加藤明 奈 啊， 唔係大把，唔係 Team B 反而 Team B 個個都係 Team B 係直情係好人才輩出添啊， 係 Team B 係個個 人才啦，少咗人才啦，啊 Nanyang 我唔 Nanyang 我呢個就有啲 保留， 因為 Nanyang 隨時嘅，佢係一個 都唔係佢都準備走，佢都自己 因為其實 Nanyang 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，佢隨時嘅，但係唔係。這個問題我是說 AKB 每一個 team 裡面都一定會有一個 4 都有 4， 現在三統事在這 裡4，其實 三統事個個都是 在 4， 但是4都叫做說各有特色啦，三統事啦，除了三統事、啊、一個認真，一個是 麻子咩之後一個是搞 get， 一個是專搞 get， 美姬是搞激的，之後仲有一個大頭就是偶像系， 係啦，咁仲有裡面其他咧啊，雙粒盟咧呢啲 又係 雙粒盟又係、 啊，每一個 team 都有佢自己真係出眾嘅人，但係大島優子呢個係一個特例，佢除咗係 team K 嘅 ace 之外，佢仲係 AKB 嘅 ace， 先唔講 AKB 咁大個範圍啦 ，AKB 嘅 A 市個咁大範圍，先講各個 team 嘅 A 市 A。如果 Maru 仲喺度就係 Maru，Maru 唔喺度嘅話點算呢？高橋欖不動嘅，真係有第二個人去，真係有力能力嘅人。 講真，真係 Team B 人才出眾，但係 Team B 好多人才啦，調翻轉 Team B 人才多得滯、 啊，基本上係可以諗嘅就係一定係喺 Team B 抽啲人才過去咯。 抽人才過去，再唔係嘅 Team B 話明大組合制啊嘛，即係連埋啲。group 其他 group 都做埋啊嘛，会唔会抽啲 team B 人过去其他 group 咧？ 呢个可能，但系会捉人退嘛，退嘛，因为系啊，大组国际系可以咁样做啊，的确我都会咁样做，但系 team 其他地方嘅人有唔同嘅做法，好似 SKE、SK2E 全部同 team K 系一模一样。SKE 係流汗最多嘅，咁我擺一個，我擺個 Palulu 去好冇？ 好氣要啊！ 我擺個 Palulu 去 SKE 跳唔到，我擺個 Palulu 去 NMB 唔識搞笑，咁我點算啊？ 嚴嚟喎呢個， 嚴嚟喎， 嚴對應出曬名， 所以就係唔係唔得，係好冇，係效益好冇，回應好冇，但係呢個問題就已經係再一個深層次嘅問題啦。 系啦， 究竟而家次世代何去何从呢？次世代 会唔会再 唔会 散翻，即系又走翻初走翻 初代天科嘅路呢？同埋佢会唔会成为一个新嘅 AKB 呢？佢会唔会可以成立到一个比前代、比初代 AKB 更加美好污嘅？新一个 AKB， 新嘅风气，新嘅样，新嘅容貌，俾我哋全新焕然一新嘅 AKB 呢？定係佢哋会烂尾收场呢？ AKB 从此就冧呢？同埋步向滅亡，步向 魔灵 娘嘅结果呢？同埋究竟大组国际后啊，我哋下一次录就係大组国际后。大祖国究竟有多少喐动呢？同埋大祖国有几大嘅喐动，我哋究竟系欢喜定系愤怒呢？我哋下一集将会有更加多嘅嘉宾，有我，有 Raymond， 仲有好多个特别嘅嘉宾，将会同大家一一解释、分析大祖国嘅结果。我哋到时再见，街 48， 到时见。